是在梦中，甜美是梦里的光辉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他的复兴，我的伤悲。 Thank you.